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何敏文、施淑婷、冯杰。 来到一劇之本的时间，今晚为大家主持的继续有我冯杰，亦都有饺子施淑婷，同埋有 Lukushi 啊何敏文。 大家好。 啦，今次呢我哋有一套嘅电影呢会同大家分享嘅。咁呢一套呢我相信係六姑最鍾意嘅电影。点解我咁讲呢，就係佢喺我哋呢一个季度嘅一劇之本入面呢最后一集呢佢就揀嚟呢一套电影。咁应该係你精心嘅编排过，因为你系编劇嚟嘅。佢一定系精心咁编排过，最后摆到一个你最鍾意最好嘅一个劇本，系咪呢？ 其中一个最鍾意啦，咁样因为之前我都讲咗啦。咁系呀，呢个都系鍾意嘅，好多好鍾意嘅劇本嚟嘅。亦都系一个我觉得都系算系 happy ending 啦，咁样所以咧就系拣咗呢一个剧本啦。 嗯， 我相信好多香港人都会中意嘅。 系我因为其实都唔系真系我出，即系佢俾我出世之前就已经系1987年，咁就系第七届金像奖嘅最佳电影啊、最佳剧本啊同埋最佳摄影嘅电影嚟噶。咁即系其实虽然我嗰阵时未睇过，但系我亦都系之后都听到好多人讲话啊，好好啊，好经典啊。咁今次我终于有机会去睇。我自己都是很喜欢的。 吓、啊，即系你近期先至系第一次。 系啊，因为我之前都系噶。 估唔到、啊、你都吓、啊，即系廿几岁吓，竟然系第一次去睇呢一套电影。我睇过几次噶啦，不过因为以前电视会播嘅，咁啊，亦都有睇过碟啦。其实嗰、那个啱啱佢上映个年间，我都系好细个，我都唔会入到戏院睇嘢嘅嗰阵。系啊，咁好啦，咁我哋今日啊，究竟会讲一套咩嘅电影呢？ 就系、是《秋天的童话》啦、嗯，当时咧就系由周润发同埋 钟楚红，你真系年纪细啊你，仲有陈百强。年纪细细，我哋唔好怪阿饺子。咁但系个编剧同埋导演系边一位呢？ 编剧导演咧，佢哋系情侣嚟。编剧就系罗启瑞，而导演就系张婉婷嘅，就系比较特别嘅组合嘅。男仔系编剧，女仔系导演。 有咩特别啫？ 奇思啊！ 冇特别啊！ 冇特别啊！女导演比较少啊嘛。 系佢当时张婉婷自己嘅访问都系女导演系比较少嘅。咁同埋呢个系佢哋第一套嘅电影嚟嘅，咁但系已经系好出色啦。其实我觉得系佢哋咁多套电影之中，我都系最中意呢一套。 之后再出有啲都好出名嘅，譬如《四月神偷》啊嗰啲，都系攞咗好多奖啦。咁但系睇落大家最中意嘅，始终系呢一套嘅《秋天的童话》。咁啊，我谂都同个即系大家嘅情怀好有关系嘅，系咪咧？即系对于啲旧啲嘅嘢，你总系会觉得冇嘢可以超越嘅，冇嘢可以打破嘅。 我觉得又唔系嘅，咁你即系最初睇嘅时候，佢都系新戏嚟噶嘛。 但系越谈论得耐咧，啲人越 唔系，我觉得系，我觉得系，即系如果一个经典，点样会成为一个经典？就系、是、即系你会觉得过咗好耐，你都仍然会想睇翻，睇翻你都仍然会觉得好睇。咁样就系、是、当有好多戏，其实可能当时上嘅时候，咁你都会睇，但系你睇翻转头咧，你会觉得啊，冇好似。你以前覺得好好笑咧，而家覺得好似冇咁好笑咧，咁你就會慢慢即係飛歐咗啦，即係咁。但係如果有啲戲係你隔翻咁耐睇，你都仍然覺得係好睇嘅，都依然係喎。咁呢樣咪會可以成為一個真係經典，可以經得起時間考驗嘅經典咯。 咁我諗大家對於呢個《秋天的童話》嘅古仔都係倒背如流㗎啦，真係熟曬。 但唔係喎，有啲人可能未睇過，好似餃子咁。 我正想咁講，只不過有啲年輕嘅聽眾咧，可能佢哋真係唔係太熟悉成個《秋天的童話》嘅故事。咁我哋呢個時候咧，又係俾大家温故知新嘅時間啦。咁我哋轉頭翻嚟咧，都會同大家講一講啊，《秋天的童話》呢個故事。事嘅内容嘅， 一劇之本，主持何敏文、施淑婷、冯杰。 打返嚟一劇之本，咁我哋呢今集呢就讲秋天的童话，一套好经典好浪漫嘅电影啊。咁里面嘅人物大家都可能好熟悉啦，咁就係、是、周润发发哥呢就饰演一个船头尺啊，一个喺纽约生活嘅唐人啦、 啊。咩叫船头尺啊？ 船头尺呢就係、 是、有讲㗎。 度水啊。係啦，就係、是、度水系借钱啊嘛，同人哋。 啊，你真係好天真。系啊，竟然俾你知道咗。 系啦，咁另外女主角咧就系钟楚红饰演啦。 Jennifer 十三妹啊， 系啊，十三妹。咁 Jennifer 咧，咁其实就系讲佢由香港去到纽约嗰边读书啦。咁主要嘅原因就系因为佢好想见到佢嘅男朋友 Vincent 嘅，即系陈百强饰演噶啦。咁飞到咁远，咁过去佢读戏剧， 系 我 好犀利。 我记得佢对住块镜练咬苹果。 系啊， 你哋都会咁做。 冇咬苹果冇试过，但系瞓喺度嗰做嗰个咧，擘大擘 大口嗰个就有啦，系即刻好有联系，因为佢读戏剧啊过去，咁啊过到去纽约啦，咁啊就系、是、船头尺呢个远房亲戚咁样就去接佢嘅，亦都系俾咗间租嘅房咁样啦，咁、那个环境就唔系咁好嘅，即系会有啲火车啊不断经过啊，好嘈啊， 个雪柜啊有啲问题啊，会漏机。 系啦，凹凹凸凸咁样啦。 咁啊，船头尺个角色都好特别嘅，佢一出场嘅时候，佢揸架车又特别过瘾啦。 嗰架车系好犀利嘅，你要拉住个车门盖嘅，如果唔系佢会弹咗个人。 闩唔到门，简单嚟讲就系、是。咁佢自己又系比较粗豪一啲嘅一个角色啦。 市长一个市长嘅角色啦， 系啊，咁啊会讲粗口啊，佢身边啲朋友都系一啲比较市井啲嘅人嚟嘅。 但系其实佢好人嘅，即系第二朝咁啊，佢都未起身嘅，跟住啊。十三妹即系钟楚红攞到嚟话啊，我想接我男朋友啊，我唔识搭车啊，你不如车我啦咁样。跟住佢就讲咗句，唉、哎，女人真系茶煲啊，咁样即系 trouble 啊，咁样。跟住就召车咗佢去嘅，咁就系佢接佢男朋友啦。咁嘅时候咧，就发现咧，原来阿 Vincent 咧就已经同咗另一个女仔一齐咯。咁呢个时候咁咧，佢梗系好唔开心啦，谂住分手啊，分手啊。咁然之后咧，船头尺咧就车咗佢走啦。咁啊，十三妹就受住情伤啦，就好失落啦，跟住就发生咗一个小意外啦，咁样喺屋企嗰度，咁啊煲水啦，咁佢瞓着咗，咁点知就漏煤气啦，咁啊好彩啊船头尺咧就好敏感咁样啊闻到，跟住就救咗十三妹啦，咁样，咁自此之后咧开始啊船头尺就开始对十三妹好好啦，跟住啊知道佢好想去睇鬼佬大戲咧，跟住咧又專登排隊啊，買好貴嘅飛啦。點知咧，十三妹咧就因為佢要揾外快啦，咁就去做保姆啊，咁、所以咧就唔可以去睇嗰出戲嘅。咁啊，船頭尺 之後俾人以為係賣黃， 係啦，諗住去退錢啦，諗住去退錢，點知咧個以為哇，你做咩咁樣喺度賣黃牛飛？跟住佢哋又溝通唔到啦，因為英文唔好。 唔得嘢老溝， 得嘢老溝。好彩咧，咁啊，十三妹咁啱搭车经过，咁啊落车去阻止咗呢件事发生啦。咁跟住佢哋之后啊，十三妹又有一啲嘅意外啦，即系佢要做保姆啊。咁点知嗰个屋企里边咧，咁嗰个嘅妈妈咧，其实就不断换男朋友噶。咁咧，其中有一个男朋友咧，就系、是、中国人嚟嘅，咁就 开餐馆嘅， 系啊，开餐馆嘅。跟住亦都系邀请咗十三妹去，不如做侍应啦咁样。咁有一次咧。就邀请咗船头尺过去食嘢喎，咁咧点知咧？ 咁我话你嚟探我啦，但系嗰间餐厅好贵，高级餐厅。喺船头入到去咧就好惨，又系 我听到佢哋平时唐人街食三文治、五毫子、六毫子嘅啫，跟住点知饮咗杯酒咧，跟住俾贴士个侍应都要俾成廿蚊啦，已经 系啊。咁但系佢又唔可以失礼人，又唔可以失礼十三妹，所以好惨啊！ 肉赤啊，真系 焗住俾啊，咁样。咁个最重要嘅事件咧，就系发生喺嗰个依个餐馆老细咧，其实咧就对十三妹好有意思噶。咁有一次咧，十三妹就照顾嗰、那个家庭嗰个小女孩啦，咁咧呢个嘅男朋友，人哋嘅男朋友咧就早咗翻嚟，专登咧就去同阿廖阿十三妹倾偈啊，咁样啦，咁咧咁咁啱咧，佢哋好似有少少亲密咁样咧，咁啱咧嗰个家庭嘅妈妈咧就嚟到， 黄淑仪嚟嘅系， 系啊系啊，嗰阵时好后生，跟住就见到呢个情景啦，跟住就。 就決定炒咗阿十三妹啦。咁十三妹就好嬲啦，咁啊船頭尺知道咗呢件事就好嬲啦，就於是決定咧為十三妹出頭啦。咁就去到個餐館嗰度咧，揾嗰個中國人咧就打咗一大餐啊，倒啲垃圾啊，倒到佢成身都係啊咁樣啦，跟住就走咗啦。咁咧，咁其實慢慢咧，佢哋嘅感情其實慢慢一步一步咁建立嘅，因為佢哋又喺嗰度唐人街又唔係真係有好多嘅朋友啊，咁樣咁去互相照應啊。咁船頭尺又對十三妹好好啦，咁啊十三妹都會整個泥公仔咁樣俾佢嘅喎。咁慢慢咧，船頭尺發現自己真係中意咗佢啦。咁咧亦都喺個自己間房嗰度咧，喺個鏡嗰度啦，寫低咗啊，我要戒煙啊，戒酒啊，戒粗口啊，係啊， 學英文啊， 係啊，學英文啊，咁樣好多目標嘅，同埋咧就嚟佢生日啦嘛，咁就搞咗個生日 party 啦。咁、但係佢冇同十三妹講係自己生日，就話啊你請啲朋友嚟玩啦，唔使理由噶，開 party 啫嘛咁樣。點知咧嗰日都好開心啦，開 party 又好好多人跳舞啊食嘢啊。咁呢個時候咧，十三妹嘅前男友 Vincent 咧就出現咗喎。咁佢話啊，我專登嚟見你噶咁樣啊。咁咧呢個時候咧，船頭尺就梗係不是美儀啦，於是又離開咗個 party 啦，就開始揾翻佢啲舊朋友啊，去打交啊，賭錢啊，跟住咧，阿 Vincent 咧就諗住同十三妹復合嘅，因為佢同佢女朋友就分開咗。咁咧，十三妹就其實冇拒絕佢，亦都冇答 yes 嘅。咁啊，佢哋就傾偈啦，其實都夜噶啦，咁諗住分開走噶啦 ，Vincent 諗住翻屋企啦。咁呢個時候咧，就見到咧同啲朋友玩到好 high 嘅船頭尺咧，咁開住車咁樣翻嚟啦。佢見到船頭尺咁樣啦，咁佢真係好唔開心。你又去邊啊？ 佢見到佢而家去打人， 係啊，準備去打人， 準備去打人啊， 係準備去打人。咁就走咗啦。其實船頭尺走咗，咁啊十三妹就好失落啦，唔知點樣啦。 跟住 Vincent 就話：佢唔啱你啊！十三妹講佢唔啱你。跟住十三妹話：你唔好理我啦。咁樣就入咗屋咁樣。 係啦，就走開咗去行街嘅。跟住喺公園嗰度就撞翻佢以前嗰個做保姆嘅時候嗰個家庭。咁咧，嗰个妈妈咧就揾翻佢，就同佢讲话啊，其实我都知道之前嗰件事唔关你事嘅，咁我个女其实都好挂住你，不如你同我哋一齐住啦，搬嚟长岛，咁啊照顾埋我哋个女，咁我哋咪好似一家人咁咯，咁样。 同埋啊，十三妹佢其实嗰朝早咧，佢系入翻啊船头嗰间屋咧，佢系发现咗，系帮佢执屋，然之后发现原来嗰日系佢生日嚟嘅，咁样佢就知道，啊原来嗰晚咧系佢生日嚟嘅，佢开个 party。咁所以係啦，咁佢就即係知道船頭真係鍾意自己啦，同埋咁但係而家佢就決定，可能佢唔知點樣面對呢個感情啦，大家都唔知點樣， 因為佢知道都唔夾，係 啦係啦，佢又覺得自己好似兩個世界又真係好似唔係好夾，咁所以佢就決定咁不如就去返去長島嗰度啦，即係去搬去嗰度住，咁樣就可以整理一下自己嘅感情啦，可能係咁樣啦，咁所以就選擇就嗰日就走啦。 咁船頭尺翻到屋企咧，其實見到十三妹幫佢執曬屋，佢係好開心嘅。於是咧，佢就即刻咧走咗出去一間鋪頭嗰度，係之前佢同十三妹行街嘅時候見到嘅一樣嘢。因為十三妹有一隻佢爺爺送俾佢嘅陀錶啦，咁但係錶帶就好舊啊，唔襯隻錶嘅。咁十三妹見過一條咧閃靈靈嘅錶帶，好靚嘅。咁咧，但係就好貴嘅，成800蚊嘅 美金 係。800蚊美金，咁其實依家都好多啦，咁嗰陣時係更加多啦。咁咧船頭尺其實唔夠錢嘅，但係佢好想買俾十三妹，直情咧係將身上所有嘢都俾曬個老闆啦，包括佢嗰架 車 萬嘅車啦， 咪換咗架車啊？ 係嗰架車都俾埋佢啦，成架咁樣，咁佢就跑翻屋企啦，冇車翻屋企啦，咁就拎住嗰個錶帶，咁好開心跑翻去揾十三妹。咁但係去到門口咧，就見到咧十三妹喺度執嘢啦。 阿 Vincent 又嚟咗。 系啊，早晨咁啱又嚟咗， 一定唔系咁啱嘅。 我车埋你啦，我成晚都冇瞓啊， 我挂住你。不过咁咧，十三妹就话，但系我而家要去Long Island 嗰度，就即系做个保姆嗰度啦，咁样。咁佢话不如我车埋你啦，咁样。咁啊，十三妹好啦，咁样就系咁呢个时候就真系快咧，就翻到嚟啦。 系啊，见到佢，跟住拎住嗰条表带，咁但系最后佢。唔開心嘅，因為知道十三妹要走，咁但係咧， 佢以為佢係同翻 Vincent 一齊復合， 可能 係 啊，跟住就都係俾咗嗰個禮物十三妹嘅，咁十三妹就話啊，我都有份禮物俾你啊，咁到最後咧 ，Vincent 嘅車開走咗，車住十三妹，咁其實咧船頭車係 跑嘅，係跑嘅，其實都知追唔到，但係佢都會跑住去追啦。咁見到嗰份情感係好好想追翻十三妹嗰樣嘢嘅。咁但係最後佢哋各自開禮物啦，跟住你知道十三妹嗰個係錶帶啦，咁然之後船頭赤又開嘅禮物，嚇、啊、原來咧十三妹將佢爺爺嗰個陀錶咧就送咗俾船頭赤喎，咁。故事就依度就係未完嘅，仲有個，仲有個好好美好嘅結局嘅，就係之後喺長島啦，十三妹同佢個家庭嗰個小朋友一齊行啦，跟住慢慢咧就發現咧前面有間餐廳， 因為佢之前講過，佢之前咧係經過沙灘嘅時候咧，係大家講過嘅，問佢有咩願望啊咁樣，咁船頭就話將來如果可以喺依度即係起間餐廳咁就好啦，咁。咁我唔知叫咩名，咁啊十三妹就话：咦，你好似叫 Samuel 喎 ，Samuel Pan 系 Samuel Pan， 咁咪 Sam Pan 咯，咪几好听咁样。 山版 咁，所以就讲过呢样嘢。咁而家到最后咧，就系佢十三妹同埋个细路女啦，一齐再嚟翻呢度嘅时候咧，就讲起我以前有个朋友话想喺呢度起间餐厅，跟住细路女：咦，系咪呢个咪就系咯？咁样咁就见到嗰个 Sam Pan 啦，真系有间餐厅喺度。咁而佢行上去嘅时候咧，就见。咁啊，周潤發喺度， 佢係著西裝嘅， 應該唔係 waiter 嚟嘅， 唔知係咪啦。咁樣就係喺度， 仲識講英文添啊 ！Table for two， 係啦。 呢一份係劇本，劇本有長有短，有深有淺，有好有壞。佢入邊係文字，佢又係電影、短片、歌劇、舞台劇、電視劇、微電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何敏文、施淑婷、冯杰。 繼續一劇之本嘅時間啦，今晚咧 Lucia 咧就同我哋講一套咧《秋天的童話》呢一套咧1987年嘅經典嘅香港嘅電影，編劇咧係羅啟瑞，而導演咧係張婉婷嘅。咁啊，即刻問一問阿陸姑啦，你最中意呢一套電影係啲咩咧？點解今日會揀呢一套電影嚟同大家一齊分享咧？ 即係呢套電影係真係係真係其中一。个自己好中意嘅戏啦，我即系觉得呢个戏咧，佢好简单。其实佢个故事咧，情节真系好简单嘅啫。基本上人物都系得两个，即系陈百强都系好少戏嘅啫。甚至其实都即系两个人嘅戏。咁但系佢嘅细节做得好好啦。同埋个 ending 啦，我觉得即系佢虽然你会觉得系咪真系会喺埋一齐啊？即系咪咁？但系因为佢个名字又真系叫《秋天的童话》，咁又真系系童话，咁 开宗明义 系啦，系啊，好似啊，系咁又令到你觉得会好开心啦。即系有阵时候有啲戏咧，虽然好睇啊，但系咧好 sad 嗰啲咧，其实有阵时候我都会咧，即系唔系咁想成日都睇嘅。即系好似《铁达尼》咧，我次次睇到咧，我都会睇到一半嘅，即系佢系啊， 好开心之后沉船之前就停 了，就唔想就成日，即系你唔想成日去重复翻嗰啲咁惨。咁但系呢套戏咧，即系你真系睇到最尾啊！即系佢虽然系有 sad 嘅，其实中间但系咧佢又有一个好靓嘅 ending 咁样，咁所以咧你每一次睇咧都会仍然觉得好开心嘅喎，睇完又咁又好温馨嘅，其实中间好多嘢，咁同埋佢啲人物啦，当然人物系写得好好啦，即系船头赤啦人物，咁张庭都讲过，其实系即系佢当时喺外国读书系有一个类似咁样嘅人嘅朋友嘅，咁所以写得好。好好咯，個人物真係化咗得好好啦，又真係真係做得好好。有啲嘢好細膩嘅，即係譬如佢即係講話最初中初紅去到啦，咁樣就好慳錢啦，咁啊食蛋字咁，如果兩隻蛋咧就係六毫子，咁單春咧就係即係五毫子，其實三毫子嘅啫，咁佢都話單春啦，咁其實咧，因為我自己當時以前都喺美國讀書啊，咁其實我記得咧最初去嘅時候，尤其是咧真係咧你去到你係唔想洗錢，因為佢啲嘢全部成八嘅，咁你就真係覺得好貴㗎啦。咁樣所以嗰種佢嗰種感覺咧係好細膩嘅，你覺得真係。 係咯，即係自己當時都真係會咁樣喎，唔買啊，真係唔買啦， 買唔落手，係 啊，真係咁樣啊，係， 同埋真係好浪漫。周潤發對佢見到佢食蛋字咧，佢就嗌咗好多嘢啦，好啲好豐富，跟住然之後就擺喺前面。 佢仲要係咧，我哋見到佢係 食咗佢一個蛋字， 攞咗一半先，咁樣等你，即係唔好覺得係佢好似我真係我而家我嚟幫你，即係唔係咁喎？佢就好自然，即係我攞咗一半，咁大家 share 啦，所以跟住佢再叫嗰啲咧就係 share， 即係佢呢種好。好細心啊，其實即係佢雖然個人咧好市井啊嗰啲啦，即係我哋其實一開始咧，成日一開始都係接鍾楚紅機嗰下咧，其實你已經見到鍾楚紅其實都真係唔想認你，即係即係真係發嗰個走嚟好大聲咁 Jeffer 曬 發，即係見到鍾楚紅已經即係係都呢度呢度呢度啊，唔想即係好失禮咁樣啦，即係好彩喺美國冇人識佢嘅啫，即係有少少嗰種感覺，你會見到其實兩個。是真好似好唔即系唔同世界嘅人咁样嘅，咁但系就真系相处落咧，就你会发觉啊，佢都会发觉啦，即系周润发系会好关心佢啦，即系同埋好细心啊呢啲嘢，咁佢同佢譬如话我想整个书架啊咁样啦，咁佢就话我帮你整啦，咁佢话钟楚红话好啊，搵日啦，搵咩日啦，即刻啦，跟成晚即刻整啦咁样，佢都成日有呢个搵日啦，不如即刻啦咁，但系我哋去到最后嗰日嗰个场面啦，见到陈百强接走佢嘅时候咧，我哋会见到我哋对白咧就系话钟楚红叫佢你得闲你嚟长岛搵啊探我啦咁样，咁周润发反而就话好啊，搵日啦，咁你就即刻。知道咁，鍾楚紅好啦，揾日啦。咁但你已經即刻知道嗰個揾日就係真係即係應該唔會噶啦。嗰樣嘢，你啲好細膩嘅嘢咧，咁呢個戲其實有好多，因為情節其實就唔複雜噶嘛。咁但佢就有呢啲好細膩嘅嘢，例如又好似嗰個泥掹湯啦。我哋見到有一次就係鍾楚紅咧激嬲咗阿周潤發啦，咁樣佢就想即係補鑊啦，咁啊喺屋企就煲湯啦，咁啊煮飯俾佢食啦，咁就煲咗個泥掹湯，咁啊但係就周潤發話哇冇味咁樣，咁然之後教佢點煲啦，咁樣點樣落鹽啦，咁就玩咗一大餐啦大家。咁然之後，但我哋見到佢到後嚟咧，就係佢開 party 嗰日啦，咁啊陳百強出現咗，咁啊。周潤發咧就喺遠處就見到陳百強同十三妹就鍾楚紅大家喺度傾偈啊，咁好似好開心咁。然之後鍾楚紅咧就畢咗啲湯就俾陳百強飲，咁就原來就係佢話我煲個泥掹湯咁。即係你可以想象周潤發即係睇過去，即係嗰樣嘢，即係嗰個心噏啊。 係咯，明明我教你煲。 係啊，咁而家你俾同埋佢又知道自己好似真係同佢又係即係有一個距離，咁好似。陳百強先至，大家都係讀書人啊嘛，咁所以佢嗰個心情，大家又即係觀眾會真係好明白，所以佢就會走咗去，有啲自暴自棄咁樣啦，即係走咗去同翻自己一班 friend 喺度賭錢啦，不如又即係然之後又打交啦，即係咁。即係呢啲好細嘅嘢咧，即係佢唔係話做到好明顯，但係咧已經你會好呢啲就係啲細膩嘅嘢咧，你永遠睇都唔會厭，就係呢一樣嘢，我覺得。 因為咧，以我所知咧，佢哋原本個主題曲咧就係夢藝嘅，咁但係因為咧佢哋改咗一個冇咁傷感嘅結局，所以就轉咗隻主題曲，變咗別了秋天咯。而家係啊，咁聽 OK， 聽老公咁講咧。咁即係话其实你係鍾意一个比较圆满啲嘅结局多啲嘅。 我觉得其实睇类型啦，有陣时有啲係如果你係本身係好寫實嘅走嗰个路线，咁你突然之间又转返，咁就好刻意啦，你会觉得。但係即係呢个戏都係浪漫嘅情怀嗰样嘢，咁你当然都係希望。其实呢同埋佢而家呢个结局呢，你会觉得佢唔係，其实佢係一个 open ending 嚟噶，佢都冇话明佢哋一齐喺埋一齐或者点，只不过佢系俾咗一个空间你可以做一个美好嘅想象。咁我觉得已经系即系好仁慈啦，即系编剧，因为佢可以真系有阵时候啲戏咧，你唔系嘅，佢直情唔俾你有一个想象嘅空间， 停咗喺个分别嗰度。 佢直情就要你系啊，而家系咁样啊，就冇啦，即系冇得想象噶，你唔可以想象。即系好似之前即系攞好多奖嘅《星星梦里人》啦，系咪？佢就系要一个好 sad 嘅 ending 咁。就係唔可以喺埋一齊嘅咁，咁但係呢個戲咧就我會中意佢就係佢即係俾咗呢個空間你啦，你可以諗佢其實都係唔得嘅，咁但係你都可以諗啊佢哋可能有機會喎，因為船頭尺佢好似真係發奮咗喎咁樣，咁同埋我自己後嚟再睇咧，其實佢係你都可以話合理嘅，因為如果 鐘楚紅咧最後冇送嗰隻錶俾佢咧，咁可能佢就真係會即係繼續做翻自己啦，嗰種啦，係啊，即係佢點講咧？佢其實以前佢係好開心嘅，遇到鐘楚紅之前，你見到其實佢係開心嘅，佢係有即係嗰種嘅，即係今朝有酒今朝醉嗰種人嚟噶嘛，係即係咁佢都開心，但係鐘楚紅嘅出現令到佢就係覺得好似有距離。而佢又鍾意呢個女仔，所以佢就會想自己提升少少啦，即係想有好多嗰啲嘢自己想做目標。咁我覺得最後而鐘楚紅將佢嗰個手錶仲唔係普通的手錶，係個爺送俾佢嘅手錶嚟㗎，你諗下即係家傳之寶嗰啲嚟㗎。而佢將嗰樣嘢係送咗俾周潤發。咁我諗呢樣嘢所以我哋見到周潤發嗰、那個表情雖然係 sad， 但係其實有一種感動喺度。而嗰樣嘢我覺得係足夠令到佢可能都會繼續想去做翻一個好啲嘅人啦，或者係即係佢其實佢啲 friend 都有諗住開餐廳嘅，我哋見到咧都好似比佢更加努力嘅，手下佢啲手下嚟添。咁所以我覺得係俾到個動力佢，即係佢真係發奮啦。咁我覺得都係唔係完全講唔通嘅咁樣。 因為佢交換咗呢個手錶，即係嗰個錶玉同埋個錶帶，其實本身就係我記得細個睇嗰啲童話故事咧，都有啲類似咁樣嘅橋段嘅。不過佢擺咗落嚟咧，我哋又覺得好浪漫喎呢件事。同埋我又覺得咧，當阿鐘楚紅佢送咗呢一個錶玉俾阿周潤發嘅時候咧。某程度上都是一種表白，或者一種甚至是示愛咁樣嘅感覺，只不過是喺佢哋感性上面，佢哋係有啲鍾意對方，只不過喺理性上面，鐘楚紅覺得佢哋唔可以喺埋一齊。 係，其實鐘楚紅中間有句對白啦，佢都有話即係寫信翻屋企嘅時候都有話呢個同佢一齊係好舒服嘅，好開心。咁但係好似有啲人你係。如果結婚咧，你又未必會想同佢一齊。即其實呢個係個係啦，即感性同埋理性嘅嗰個矛盾啦。即覺得同一個男人喺埋一齊，係咪真係得嘅咧？咁樣成世咁樣。 但你唔覺得如果即如果嚇？周潤發佢冇改變，即係冇咁樣去到最後嗰個開咗個 sampan 嗰一個改變，然之後佢哋喺埋一齊，件事更加童話咩？即係美女與野獸都係咁啫，係咪先？ 美女與野獸，野獸心係變翻人㗎。 唔係，咁但係你係佢，佢係 有 野 錢㗎。 我知，咁但係你係你中意佢係嗰陣，佢已經係佢其實係野獸嚟㗎嘛。但係你點解係要佢改變咗你先至同佢一齊咧？ 唔係，我覺得唔係，我覺得唔係話我個中意係仍然中意㗎，所以佢都真係中意佢嘅。我覺得，所以佢亦都會送咗嗰個係俾佢知道，其實我係中意佢。但係兩人相處咧，即係。佢係唔可以容忍佢去日日打交噶嘛？即係你打完交又賭錢喎，你即係你自己財政獨立嘅時候就話啫，係咪？ 你又要讀水嘅時候， 如果萬一結咗婚，咁你俾人哋追債嘅時候，咁點咧？係咪我要幫你還又定係點咧？即係嗰樣嘢即刻會複雜咗好多噶啦嘛？咁係咪真係可以接受咧？即係如果你可能咁樣去到尾，其實係大家都係就係結咗婚都唔會開心噶喎。咁所以我諗係要大家都要某程度上去調整。鐘楚紅要習慣到某一啲嘅嘢，咁而但係周潤發亦都個角色要有某程度嘅，即係大家要揾到個即係平衡少少，咁樣先至有機會真係嗰樣嘢係可以長遠噶嘛。咁我覺得而家呢個當然我哋唔通會見到希望鐘楚紅其實咧而家就反而自己淪落咗咁樣咧，咁我哋希望見到係周潤發佢可以開到間餐廳咁樣。就算唔係做餐廳啦，去做高級侍應都好啊，係咪？ 都起碼識講英文啦， 即係都有份穩定嘅工作，咁即係都希望，即係咁樣好似有希望啲啊嗰樣嘢。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電影，搖身一變又成為話劇。佢屬於文學，又屬於戲劇、舞蹈、音樂。佢叫做劇本。亦都是一劇之本。一劇之本主持何敏文、施淑婷、冯杰。 咁咧，另外就亦都系关于嗰个结局咧。我记得咧喺我哋前嗰我唔知一百幾十集入面啦，咁咧我哋另外一位主持咧黃曉初咧，佢都提出過另外一個問題，係關於秋天的童話嘅。咁我記得咧佢嗰陣講過嘅就係話，其實佢唔係特別中意呢一個戲。 其中有一個位咧，咁啊呢度又俾大家去再討論一下，咁啊餃子亦都可以俾啲意見。咁佢就係話咧，佢係睇到當阿十三妹咧跟咗阿 Vincent 走啦，到最後跟咗佢車走，然之後咁啊船頭赤佢就追啦，追唔到啦。咁呢個時候咧，個電影嘅手法就係、其實呢個位就完咗噶啦。跟住佢哋就見到喺船頭赤開咗間餐廳啦，應該係咁樣啦。咁但係中間呢一個空白位咧，點解唔喺個電影或者喺個劇本入面做出嚟俾大家睇咧？即係大家點解唔去睇下船頭赤究竟有幾辛苦咁樣去改變自己啊？然之後去得到希望嚟緊終有一日得到阿十三妹嘅青睞啦。咁啊，十三妹呢個時間又會點樣去處理佢同埋阿船頭赤之間嗰個感情？因為嗰個位其實可能係佢哋嗰個感情去到最熾熱嗰一刻。咁但係之後佢點去處理咧？嗰一段嘅劇情其實都好睇嘅，我哋都会想追嘅，可能观众都会想知嘅，但系喺个剧本上面就偏偏唔俾大家睇。对于呢个讲法，唔系我讲噶，黄晓初讲噶。OK， 咁啊，两位又可以俾下意见。咁究竟依家个做法有啲咩好，或者系会唔会阿初哥嘅讲法嗰、那个睇法，亦都有佢嘅好嘅地方。 个重点系咪因为喺个童话度啊？童， 你问下佢啦，迟啲。 个童话好似童话故事系。是集中在比較一些浪漫一些的部分的嘛。 即是他那個是另一套戲啦，首先。是另一套戲。 但是跟回本身那套戲去推進的話，去到那些位置，其實大家都會想知道之後的事情發生是什麼。 但是其實需要嗎？即我覺得其實又應該說，如果而本身而家這套戲呢，其實都好完美㗎啦，如果唔係佢亦都唔會成為一個經典㗎啦已經。咁如果你真係夾硬要喺嗰度，即係你如果以佢而家嘅手法，佢要再拍嗰個位，咁首先個戲會由個半鐘變成兩個半鐘啦，即係咁你拍幾長呢嗰段，首先就係你要嗰段你覺得需要拍幾長，你同前面嗰個平衡會係點樣呢，咁你要諗啦。咁如果佢變成一個兩個半鐘頭嘅戲，咁嗰樣嘢係咪夠做呢？咁同埋嗰個位其實講真的，鐘楚紅就冇乜嘢要做嘅啦。 而船頭赤有掙扎或者有矛盾，或者佢又會唔會諗翻啊？ 但你明白喎，而家係而家其實佢嗰段時間首先有幾耐咧？其實都唔係好耐，你見個細路女都唔係大咗， 唔知幾耐。 其實可能都係幾個月嘅事，或者半年至一年。 冇咁快 啊嘛？半年至一年啦，可能係半年至一年嘅事啦。咁其實鐘楚紅就算佢有可能，咪就係自己可能會得閒掛住佢咯。咁但係你唔會有啲咩實際嘢出嚟，即係做咗出嚟噶嘛？亦都。佢自己又要讀書，咁我亦都覺得佢唔會再喺度，即係走去探佢，即係唔會係。咁其實佢係冇咩做嘅，我覺得佢亦都唔需要有啲咩做。 咁反而船頭赤有好多嘢要做。 其實咪只係籌備開餐廳，或者點咧？咁你係咪想睇籌備開餐廳咧？即係我哋唔需要睇，而家你自己想像到噶嘛，係咪？即係你其實嗰個 part。我覺得如果我而家睇依個劇本，我就會覺得好睇嘅係在於佢哋兩個之間嗰種互動，同埋嗰啲好細嘅日常嗰樣嘢。去到後面嗰啲反而咧，即係如果你話想好 dramatic 或者咩嗰啲，其實首先就唔會太 dramatic 啦。即係唔通講船頭赤去為咗咁樣賭錢，即係當年可以作咗一紮劇情出嚟，可以拍電視劇嘅。 賭錢仲要落彩發咗大餐廳。 又或者佢蝕咗，或者唔知點樣搞一大輪先揾到筆錢，又點點點揾啲朋友去幫佢起餐廳。但係嗰個我諗唔係依個戲嘅重點咯，真係。咁如果你擺咗喺嗰度好重，其實你係。反而削弱咗前面噶嘛，你會即係你始終個篇幅會，咁所以我自己就覺得冇咩需要嘅。但係黃曉初可以嘗試去拍一套咁樣戲出嚟嘅。 佢可以純粹係寫當中發生嘅嗰幾個月嗰一年半載，做一個秋天的童話二， 或者 冬天的童話咁樣變咗。 係或者你亦都甚至可以係做。即係續集，即係如果你覺得有需要， 係咯，八七年去佢哋依家啱啱三十年，我一個續集幾好。 即係你其實即係當然你可以有好多嘅想像嘅，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嗰啲多咗，即係有冇一啲多咗出嚟嘅嘢，嗰啲係即係呢個取捨嚟嘅。即係到最終一套戲，你始終有一個限度嘅，即係個長度，你係要諗你究竟最想擺乜嘢落去咧？咁一個劇本裡面，你好多所有嘢都係空間㗎嘛，其實係咪？你可以每個空間你都放大去寫多啲㗎。咁你點樣去取捨呢？這個就係個編劇佢嘅觸覺嚟嘅。咁所以呢一個戲佢就選擇咗係咁樣，而我都係鍾意囉。 一劇之本， 主持何敏文、施淑婷、冯杰。 好啦，咁我哋咧今辑嘅一剧之本亦都去到尾声啦，咁亦都系咧 Lucia 为我哋主持嘅最后一集啦。咁阿 Lucia 会唔会有一啲关于编剧上面嘅心得咧，可以同我哋总结一下咧？ 系啊，我其实咧做呢个节目都做咗两年啦，咁样咧都讲咗好多个剧啊。其实我自己咧一开始嘅时候咧反而冇咁清楚嘅，但系通过呢个节目啦，因为每次都要谂系点样讲啦咁样，咁咧反而我到而家越嚟越清楚咧，就我觉得呢个剧本咧。其實最重要，我覺得係人物啊，真係，即係你要一定要由人物出發。你寫好一個人物咧，其實你個劇本就已經係成功咗一大半啦。因為始終你情節你可能都會記得嘅，但係如果人物寫好咧，你先至會睇極你都唔厭啊。因為情節就你成日都可能你會記得個大情節係點噶啦，即係。有陣時個情節甚至唔係好複雜，譬如我哋今次講呢個戲，其實情節一啲都唔複雜，但係佢嘅人物精彩咧，特別係譬如今次船頭赤個人物真係好精彩嘅時候，你永遠你都會記得個人物嘅。咁而呢個人物就係跟住你噶啦。咁你中唔中意個戲，好多時亦都係取決你能唔能夠貼近到嗰個人物，嗰個人物觸唔觸動到你。如果唔係咧，就算你有幾精彩嘅情節咧，如果人物唔係一啲好立體或者跌入唔到你心嘅咧，其實就你睇完就好快就會冇咗嗰個印象，就即係過咗。所以我覺得如果寫劇本都係人物係最重要，我自己覺得而家。 咁問多少少，點樣先為之一個好嘅人物，或者憑住啲咩嘅要素先至可以寫到一個好嘅人物？ 呢個真係要睇你自己嘅經驗啦。譬如佢今次真係有個原型喺度嘅一個人物嘅原型，咁你自然你就會好多嘢可以容易啲擺過嚟。如果係一個你自己建構嘅人物呢，其實某程度上呢都係你集合咗好多你睇到嘅唔同嘅人嘅嘢。咁我自己覺得呢，一嚟你自己平時你接觸嘅人啦，你自己細心啲嘅話，你就可以睇到多啲嘢。二嚟呢就係、是接觸嘅人都係有限嘅，即係要睇多啲書，睇多啲人哋嘅作品，或者你會接觸到無論係書咧啲好嘅作品，或者電影啊、電視都好啦。如果係好嘅話咧，其實嗰啲人物咧都係因為佢俾咗時間，你就算識個朋友，你未必知道曬佢好多嘢噶嘛。但係你睇一個小説或者係睇一個電影，你真係會走入咗佢個世界，咁你就會真係比較可以完整咁去了解一個人。咁其實你越睇得多呢啲咧，你對人性呢樣嘢咧，你自己會有一個越深刻嘅睇法。咁你再去做一啲人物出嚟，你再寫啲人物出嚟咧，咁佢就會個深度或者係成個立體感咧就會比較強。同埋當然有啲嘢就係我哋見到嘅就係啲生活化嘅嘢，嗰啲你要真係自己要觀察咯，即係你自己要留意啊。同埋你個情節咧。最好都係跟住個人物去帶個情節啦，就唔好係你已經我知道要寫呢個情節，然之後我夾硬塞啲人去幫你做咗呢個情節嘅嘢出嚟，咁就會冇咁好咯。你如果係跟住你有個人物，然之後因為呢個人物你知道佢會咁樣行，所以個情節會自然係咁樣發生，咁跟住佢個性格去嘅，咁樣嗰樣嘢就會嚟得好啲咯。咁希望大家聽完咁耐呢個節目可以，我可以。同大家分享嘅暫時咁多啦，可能遲啲要過多幾年，等我自己又再多啲嘢，咁我就可以再同大家再分享我嘅睇法啦。 或者大家亦都可以繼續去密切留意住啊 Lucia 何敏文嘅作品啊，因為佢嚟緊應該都會有好多編劇嘅作品啊。大家亦都可以繼續去留意住佢編劇嘅作品啊，亦都可能嚟緊六姑又有機會去演員嚟噶嘛，咁啊又可能係啲舞台嘅作品，大家都可以繼續欣賞嘅。咁好啦，咁我哋嘅一劇之本嘅時間亦都差唔多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拜 拜。 一劇之本，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